如果观察得足够仔细的话，你会发现在爱墙墙壁的左边写有三个竖排的中文爱字，在墙的上方有一幅画，画中是一位身穿深蓝色吊带的女孩斜倚在一张小桌旁，在她的身旁用一行小字写道：保持理智，勿要强求。每天无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情侣来到这里，用手抚摸这些充满爱意的语言，在这座爱墙下拥抱接吻，也使得这里成为了巴黎最著名的爱情地标。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也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法国的公路里程从巴黎圣母院开始，一块小小的石碑标志着这个国家的中心。在法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巴黎人，另一种是住在巴黎以外的人。今天的巴黎人依然走在十九世纪的碎石路上，在这条大道的沿线点缀着这些名字：协和广场、凯旋门、卢浮宫、巴黎圣母院。而在这条大道上走过的是雨果、居里夫人、毕加索、伊乔斯。当您身处巴黎，切身实地地走在这条路上，不知道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大多数的游客心中向往的是一个古老而浪漫的巴黎，一个极具历史感的巴黎。这里的名胜古迹已足以让人流连忘返，而另一个充满前卫与波西米亚气息的巴黎同样让人心驰神往。到巴黎旅行，天气是您绝对不用担心的因素。巴黎的四季气候温和，夏天的最高温度很少超过25度，而冬天的最低气温也通常在0度以上，非常适合来此度假。每年的7月到8月，整个欧洲都处于休假的状态，巴黎人也同样忙着外出度假，而把城市让给了蜂拥而至的旅行者。此时的夏季音乐节塞纳河沙滩月光电影节也充分体验出巴黎的浪漫气质。而10至11月是艺术的旺季，其中大大小小的美术馆都会推出精彩的主题展览。如果您恰巧是一名艺术的爱好者，也如果恰好此时来到巴黎，那您一定会为了如何取舍而大伤脑筋。说到巴黎，人们都会说这是一个旅游胜地，对这个有着浪漫之都美誉的城市无限向往。也是巴黎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美丽的塞纳河两岸公园绿地星罗棋布，还有32座大桥横跨河上，使河上的风光更加婀娜多姿。巴黎的美，巴黎的独有气质，在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巴黎这座具有艺术气息的浪漫名城，它的精彩可能是3天3夜都说不完的，而它的沧桑与浪漫也需要您亲自来感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物体规律振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理仪器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抛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北京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 010-5175-1969。

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和公众都在努力。天空雾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保护家人健康，把雾霾隔离在窗外。天空雾霾才有未来。010-6021-9900，010-6021-9900。换工作就是换老板 ，Boss 直聘用聊天的方式找工作，直接与老板在线谈条件，提升找工作效率。搞错老板吃土，搞对老板吃肉。下载 Boss 直聘 APP， 换个新老板。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969， 听资讯。昨日，农业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培育发展一批带农作用突出、综合竞争力强、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据教育部的消息，2016年的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首次超过3万亿元，占 GDP 比例为4.22%，自2012年首次超过4%以来，连续5年保持在4%以上。近日，东南大学科研团队突破癌症的早期检测难关，通过一滴血就可以检测出12项早期癌症，像查血常规、血压、血糖一样方便快捷。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管理的通知，要求文化央企严控以非法公开的协议方式进行国有资产交易。今日，2017海归人才就业创业报告显示，中国正迎来新一轮的海归大潮，海归创业呈现年轻化，海归应届生的平均实际薪酬为7306元。继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在京沪高铁投入运行后呢，中国铁路局昨日宣布，时速250公里的复兴号标准动车组的列车研制工作正式启动。 日前，因牙刷刷毛磨毛不合格，沃尔玛中国向国家质检总局提交了召回计划，召回中国大陆地区的进口儿童牙刷50928支。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汽车尾气综合治理系统问世，可使汽车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等污染物平均减少75%以上。来自王菲的歌曲《初恋的地方》，每首歌里呢都藏着一个故事，或喜或悲，也都是生命里独一无二的风景。感谢所有的相遇，感谢一路相伴。这一生呢，只愿你的歌单少一些伤感低郁的音符，多一些轻快愉悦的节奏。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哪首歌最能形容你现在的状态，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分享你的歌，你的故事。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经典969，我是泽林，为你送上老狼的歌曲《想把我唱给你听》。 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知足送给你，这首歌是刚才的一位听众留言告诉我们的，也相信呢喜欢这首歌的人心里都会有一块非常柔软的地方。这位叫包小包的朋友说呢，一首梁静茹的情歌能激荡起我现在平静的心，马上把这首歌送给你。在这里呢，也欢迎你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哪首歌最能形容你现在的状态。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你也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一张。一首梁静茹的情歌送给你。